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滑稽戏，先请听滑稽戏《文明结婚》，杨华生、张乔农、笑嘻嘻、沈一乐、姚木霜、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老法结婚了，苦丧老妻，而且呢，风纪已经哎。各种老老早早没客气的啊， 这些几十年没客气，各种巴掌了，啥个用呼叫了啊。 后来我有客气中结婚啊，啥个名堂叫文明结婚， 哎，有个文明结婚， 那叫么叫文明的？其实结婚的仪式并不文明，应该还不文明的地方， 啊，看不到文明的地方， 哎，只有客气隐私虚伪的一套。所谓文明结婚就便当了，只要这个小姑娘面孔上的标识， 哎， 只要面孔上的好看，跟我一样的。 侬也是标志里向去呀？ 啊，伊两个欢喜口才，讲我这面孔有西口。这面孔只要长得标志，小姑娘就有人欢喜，一欢喜不中来讲家己，讲好家己几根条丝嘛，马上就好文明结婚。 哎呀，这个小姑娘嘛没事没了啦， 哎，应该差不多。我再就不搞了条丝结婚了。这行为好善良的， 哪能啦？ 因为朋友多，妻子发得多了， 哦， 年龄收得多，就是知识少，还好收入下低。接下来嘛好带动的， 哦，有人人收下来好带动的， 哎， 这个屋里边做生意嘛， 哎，应该跟商业差不多。文明结婚的礼服打扮嘛，同老法结婚完全两样。 哦，两样的。 这个礼服嘛，有的租的， 哎， 出租。新娘子的礼服西吧，浑身西吧，从头上拔起，拔到脚上下，身上穿个件衣裳啊。这些把个头子的， 哦，头子的， 戴个 戴住， 哎，上头嘛再要找一个丝路锁当子的， 侬这个不懂不要来讲好 不 好？没得新娘子头朗向套根丝路锁当子， 那这些把个 是个兜锁这个叫， 哦，兜锁， 哎， 兜锁啥个料子多了？ 兜锁嘛。把这个丝路锁当时倒是两种是差不多， 应该没两样。 哎， 不过哎，我告诉新娘子要从丝路锁当时做都说了，好处有个 啥好处啊？ 好处有个呀，这个好不会把那门中盯了。 侬真的当一丝路锁当时， 都说啊，都说都说，都说交关长。 哎，长来是 长来秃了后头，要实际出长了。 哎，要秃往里往是路了。 各种早结婚买单出去玩马马虎虎。侬长处不对了。侬跑了马路上，错了路上下子，那么气错了，地错了，停下来等你走了，那么只好让伊走，裤子再开了，走着交通了呀。 哎，为啥是搿种衣裳嘛？为啥到路上去走袖子不亮的呀？ 哎，所以你不等呀，换一双鞋子了。不要穿高跟皮呀， 高跟皮呀， 34寸高，更交关高，高跟皮呀，80个。 人 是高跟皮啊，侬想搿能长的衣裳暴露已经不大地当了，再要搿能高34寸高高跟皮啊，新娘子样大高桥再过了那理工服 啊，搿走路道路的确蛮困难的。 不，虽然困难了，新娘子也蛮高兴， 啥高兴？ 据说有安慰的。 啊，有安慰， 有安慰， 啥安慰啊？ 因为新官人送来一只金手皮， 对 呀，当场结婚的辰光套了头巾里向， 有个 拿手皮看看嘛，自家要安慰。 嗯， 有两个大个手皮像这个米盆都能大出来， 结婚，跟男家派头哪能介大了？介大个手皮送过来啊？ 女同的无所谓。 哦， 有两个新官人穷，没办法。手皮嘛，白要，没手皮还不等呀？ 哎， 那么没办法嘛，早去当一只人老金。 哦，假的， 套上去新娘子在屋里屋，到后头农村把我们两家子帮他们来打相打木。 嗨，这手算名堂呢。 有两个新官人没办法嘛，去借，朋友他去借树皮， 有个 套了头巾里向，新娘子蛮高兴。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套出去，新娘子不肯放，吵着没办法嘛，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手 当领导一份的。 注意喽， 这都是不正义啊。 那 么不要讲表亲过年也不舒服哦，亲过年个礼物叫大礼物，里头多后头少。 哎，一个大礼物，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衬衫。 嗯， 亲过年个衬衫，特别个胸口都要绑硬，不必听的哟。大家哪个通得嘞？直接把个这个医院里向当双车放个炸糕一样。 侬到不讲三加班？ 哎，应该讲三加班了。 不，这个衣裳搭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帮帮娘的。 哎，新过年胸口的一块衬衫是帮帮娘的，算了，头颈里像个领头啊，还是帮娘不行的。 哎，还是娘的。 衣裳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过年稍微头颈粗一点，搿嘛没办法的，拿根领结来接接。眼睛抽筋，抽的新过年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鼻子上吃苦头没了啦。 伤心哦，头颈难了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客了。 嗯， 你这个招独奏哎， 那么要独奏哎了。 头颈难开了。 嗯，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怎么样？ 来，恭喜恭喜啊！ 我啥话？ 哎，我那徒弟啊。 哦，来了。 要自家走是不是？哎呦，可是苦涩的，这么小周围也来是的啦。 小周围来也来是的， 这么小周围就走过 来了，去了。 哎，新郎官，哎呀，恭喜啊！ 哎呦， 哎，那好呀，那好。 要跳出来的啦。 那个跳不是出来的。 可是侬去得当了一个顾客呀。 嗯。 假使新郎官朋友做十几个人包完之东西，侬恭喜来，侬来不及了。 那么跳得快点。 哦呀，新郎官，恭喜啊！ 哦呀，恭喜恭喜！ 哦呀，新郎官， 哦呀，这个要好把人了哟。 还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夜头衬衫脱下来一看嘛，头巾那个鼻涕沫两人起的。 哎呀， 搿老太太要去过年了， 嗯， 新过年还有一样么子了，手里向拿一样么子啊？ 拿什么呢？ 滴滴滚雨个，没适合个像洋风炉一样的。 呀，什么洋风炉？ 嗯， 手里向捧的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过年戴过些么？ 这个帽子戴倒是从来没戴过。 既然不戴嘛，要一做啥？还是银色一套？ 哎，倒是的确。 打扮这个新过年的人啊，再过像变戏法一样， 哎， 模式家里呀。 哎，到这个变戏法了吧？又到有四套了都啊。 没两样。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堂会就是变戏法了。那么这个也不弄错，都当新过年，俺是从老爷还结婚。 哎呀， 这倒是要弄错。这个新郎新娘大家苦恼，新过年嘛到热天苦恼， 哎，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啦。 那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嘛冷天苦恼， 哪能啦？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一包衬衫个里衣裳，外头嘛纱嘛也是风凉凉的，手里嘛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四金设备，新娘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搭到男的的一个呀？ 不来瑞呀！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搭是米腰米裤结婚，搿米腰米裤外头抖抖缩啊， 搿是勿正呀！搿么手里向勿要弄搿种鲜花，弄男的的，我再弄到汤布子啊，也可以的呀。 侬搭勿起侬夹路了哎！没搿种新娘子的呀， 伊 本是拿出鲜花。 嗯， 搞了新过年，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的，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搭彩的汽车， 嗯， 新过年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带汽车三鞠躬， 哦，嗲嗲开汽车的，拿新娘子送得来的， 真俺没搞好人了。 啊 也是礼节的， 我礼节， 所以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伴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宾相、女宾相、大宾相、小宾相、弟宾相、旁宾相。 不，没弟宾相的。 有的呀， 啥人家结婚辰光搓到弟宾相过来的？ 不是搓弟宾相，这个宾相个男的男宾相，一姓弟呀，一没弟的弟。那么要叫人提冰箱， 哎，新提哦， 哎， 提冰箱， 哎， 我一个绑冰箱， 我绑冰箱，我晓得个姓绑叫绑冰箱， 哎，能聪明啊，能聪明，我一大冰箱小冰箱， 哎， 我一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等级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姑娘，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灯数， 哎， 拎灯数，灯数咋么过呀？ 嗯， 还有两个小冰箱嘛，箱包。旁边撒花叫花洞， 对呀、 还有两个大人专门服侍式的小冰箱， 搿为啥小冰箱还要服侍呢？ 要服侍的呀， 奶 奶快点啊，快啊，还有奶奶路了，奶奶真的不能去打仗啊，奶奶快点啊，奶奶咋死了？咋终身不死啊？ 我把你 那家小个小女嘛是根本不好出来做事情。 哎，一般要跟人家是隐私有啥办法？唯一了呀，请来证婚人。 哎，证婚人， 人家不认得，从来没来过的，新郎新娘你咋敢认得？ 这不既然不认得嘛，你哪能好来证婚人？ 托朋友亲戚、外子、老婆一起请的嘞。 我这个证婚人是啥人啦？ 我有名气个粉人。 哦，粉人。 其实是大流氓。专门靠证婚爱好在量的，因为伊哪能样是个证婚在量的，证婚其实不要动的，这个证好婚不另外送一十亲家里去相宜，送一这样送个送门。 哦，再靠送香。 有的人一家一个子一年提要这个五六家人家证婚证， 你搿么家是送香宜来不及吃的了， 不吃的人，都第二块找人去买脱个人。下边码头人订单容易 哦，人就要去码头的。 哎，码头码头， 这个是在动力嘛了， 本来是在动力。 嗯， 新郎新娘两家的明明的家子啊，是一家人家送出来，为交换是不是还虚伪一套？ 大家调一调， 眼睛到那是要调一调的， 其实才是男家送来的。 对呀、啊，这个还不算嘞。 嗯， 还有嘞，新郎新娘在那结婚的辰光， 哎， 跑没跑出来这个门，跟鸭蛋么还要吃，这吃的鸭蛋声音呢是天边一裂。 嗦哆哆哆，嗦来西哆，嗦哆哆哆啦啦啦啦 啦啦！啊，这个是吹喇叭耶，怎么吹得来哭出乌拉个了侬？ 那不侬讲，已经找好人家了，结婚的人家多，我已经吹至六家人家了，搿搭已经第七家了，我是来吹不动了，没办法。 这不能倒是大部位呀， 不说的呀，一个月能有几十天好人家了，人靠这个一个月养两三个月还没命啊，说 可以打火的那个脑哟， 我这样子看着是这个新娘子这个放掉了就完了， 没能啦， 门口的保障是李大力结婚嘛，这一年年路两三个门面也不到，跑了家买那个是破模拟干啥一样的，保证不用准备为了当中还没保障了， 说 怎么辽阔的 人家伤心 了，可为啥子这个新娘子要跑得家买呢？ 后来你就过有一种人讲法蛮荒唐， 好 说到一个小姑娘在里还要结婚时爱人走下坟墓， 这个真的被笑话， 有个什么荒谬说法的？所以这个新娘子据说结婚的话非要跑到娘去买，为慎重考虑啊，这个坟墓还要去不要去， 这个人光考虑还来得及啦， 哎，也考虑啥呢？ 这个人光为了考虑， 所以那个什么问题了，如果挪到现在来看，从结婚的女婿了，真可惜，只要光火 不好笑，好笑。结婚之夜又不哪能呢？ 我又开始闹嘛嘞！婚礼舞弊，大家所有人哗在涌上来， 我啥去冲上来了？伊啊， 冲上来多么子嘞？多么多纸花啊！往人家纸上倒上去啊！那么多纸花啊，多纸屑啊，多花纸啊，多花啊！伊那个五沙多么就在那个胡椒啊、辣椒啊，分开就撒上去了。 喂喂喂喂喂，侬当新姑娘是娘子烂盘的事了？啊，没啥样样么子在撒上去， 那是伤心的。新郎新娘两家子白白把他一堆大块，新郎还跑得快了，新娘子真正不来个倒霉一样的，一头拐一头就是皮都跌开的了。 新娘子打高跟皮啊，裤子上来是一个兜锁，是倒起来了， 没本来多上去么子么家许多的， 根本啥事体搿般人要多一么子呢？ 我你结果，据说我伊拉心里很新郎新娘， 一十天 还是拿头名结婚。哎，我们送人情，当天是跑出来送人情，今朝么送了送了，吃嘛来吃了，你那么报复一番，啪啪啪来了， 没这个事体的。 哎， 说这样哎，我在这个， 侬还要拿这个送人结婚的仪式，今朝来表演一番，不能看看了。 哦，这个文明结婚啊， 哎， 根本你到来不想想嘛？ 阿拉自己本身一切都准备好了。 哎，好的。 有新郎新娘，有证婚人，有指婚人，有介绍人，有男女宾相，一道来嘛，那结婚一番。好了，开始跟我学诗意了。 根本我是这个来宾。 哎，俺们大， 好吧，俺们大。 哎，那么婚礼开始。 哎， 走呀！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冰箱 吧，没来了是吧？没来了啊！ 哎，你自家来 啊。那么证婚人，啥子？ 证婚人，证婚人， 证婚人 哪里？证婚人 弄 自家的 啊，就是我 是。指婚人， 啥子？ 啊，我， 家长人，啥子？

因为我到新国人的衙门是朋友来吃喜酒，那么硬劲拉上来做介绍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介绍人，我现在以介绍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介绍闲话。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八洋钿头啊，搿种老八洋钿头哪里交税强，眼神又到黑白上身三种，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5000块金牛钱一只，10000洋钿可以买到3只，今朝货色带来勿多，一塌个事体带来四大门子啊，要么趁早来三年地买，还能 买洋钿头？ 喂， 啊、喂，侬哪能买洋钿头上去了？ 不是，我自家买洋钿头，那眼睛拿我拉上来 了。哦，那到别地方去买吧。啊，好。 眼睛来宾子， 来，今朝子你都一直叫我迎风， 哈哈哈哈哈。 你到今朝个那是迎风，是想到我上个号头结婚，我哎想叫我痛哭，一日天嘛的确是哎放空一阵，夜头灯火过之，那么俺发落头雨。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面前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羊屏地图差不多的，伊一搞跌了防空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得了是个像乌人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吃锁子。 哪都不厉害，都是的。 那么龙凤骨头不吃硬，牙头嘛厚实。 啊。 那么你牙头让这条牛中风。 哦哟喂， 那么 你不要出门的话。 最近记得，今朝子我是来发虎门来。 啊哇！ 我今朝来要来。 带带你爱金箍啊！来 咦， 原来没进来房东呀？ 俺们没来过。我来外地来，大家叫我讲，那么我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新官人年纪高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这个 哪咱不晓得？ 哦， 年纪轻的，最近我遇到两三岁的。 哎呦， 你咱不答应？ 哎， 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咱闭心的。 嗯， 像老头子怎么会得闭心？ 嗯， 伊老实讲，就是闭之心，也没人要的。 哦，知心护士。 那么你的礼包先生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爽的，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弄来的。你唱了大光明看电影，门口的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哎呦，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你笑一笑嘛，伊马上来说专家洋洋给我看一看。我看见一个专家嘛，再笑第二笑。 哦。 但是呢，你看见再笑嘛，伊就马上电影票，哎，开始摸出来。我一看里向侪是钞票，所以我对你笑第三笑。 三笑。 看来你的音乐是三笑音乐。 啊，那这个两年算这个唐伯虎了，天下了。 也不像唐伯虎呀。 像啥了？ 你好像史莱姆。 我侬也像天下了。 我天下不像嘛，门相是不像 的。啊，史莱姆比门中下来哈。 那么，你就保持他良心吃不好，那不要看看年纪没大啊，老实讲。一来头发四个斜刘海或者四个桃子头，真像一个小弟弟。一两岁交关好，样样么子侪当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摩登高上啊，聂世平啊， 那么手上我钱包我服装一通通来等我预备好了，你良心交办好。 哎哎， 那么以前等我预备好嘛，我妈弟才预备好。 哎， 我 弄弟哎，预备啥？ 预备啥么 子？那我们弟呢？手在手心，那么殡仪馆我在接好了，公墓我在看好。 哎呦， 谁等于娃娃嘞？ 哎呦， 娃娃嘞那才是一个 命。 啊 啊！ 是浑身是瑕疵。 哎，是的呀。今朝小区大戏之夕呀，陈梦四位亲友一来碰谈，必然万分感激。今朝一出国子各路三五收入的人情遗钞没有250万，西装没有30对，每一顶嘛大概现在卖出去嘛是3万这样，那么全部嘛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塌不子嘛340万，万一花来三生咱们作孽，一个铜币都不值个了。 哇！ 哎，拿来吃喜酒啥？你从花来想得什么东西？自己生啊！ 哎呀妈呀！ 哎，今朝个酒席嘛17桌，李小张嘛30万行的一桌，一塌不子嘛用出580万。师傅相比嘛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考这个一点把头闪亮个东西，现在弄得来十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做好准备，大家帮帮忙。哎，周先生，侬来一家带到位啊！哎，来来来来，给大家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现在我应该低下我想的太太太太啊，今天那听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有 点，你能到路过干啥呢？ 那么好的，那么好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小 我那玩意我 教的嘞，我那要过头热， 过了不得地方去那嘟嘟嘟嘟嘟， 啊妈的， 嘟嘟有呢，我那个，皮皮， 哦好嘞，还要皮呢， 欢迎我的生涯。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球中位，我来了海地里想做过账房，我想做做账房总比当就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搿当然，这个做账房比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啦？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我头一日上线做账房嘛，里向了海子还伪装出来。 吃到几点啊？ 杨强了，呀哎，盐蛋壳会长， 呀哎， 一雕八， 几点？ 1788里叫一雕八。 哦，1788里叫一雕八， 蛋壳会长，一雕八，呀哎，一雕八。我让我这个声音我再听出去。 侬听啥了？单个会长一吊八， 我听是单个会长一道奔， 一道奔， 我想从后头还有人拉来。 搿么前头不要走。 伊拨我么，我定期动地勿要。 好极了。 伊眼睛拨我眼睛还拨伊。 可 惜。伊眼睛都拨我真可惜。 到底裤浪都睁开。 到夜头算账算下来么，少脱一千八百钿。 哎呀，搿么弄勿好了。 这个好不要讲的，我听错他自家办动的。 哎呀，那么搿样子上次以往嘛，哪能弄法呢？ 侬讲还是闲话听不懂，侬讲事体出伐？ 那么凭良心讲呢，中国地方大呀，尤其是上海，各地方人侪有个，上海的饭店嘛顶多，各地方嘛各帮当官嘛喊起来侪两样的。假使侬方言不大懂，侬是要弄错的。 就是这个闲话呀。 侬实在不熟悉，假使我去做账房先生，我是不会得弄错的。 哦，侬熟悉个？ 熟悉个呀。 啊， 哎，我海量上蛮灵的。 哎，跟到跟到听听看哎。 海起来各帮饭店啊，各帮当官的各帮喊法不同。 哎，侬到海海看。 顶好听的缅甸当官。 啊，无锡缅甸，苏锡帮到听听看。这个， 原来这样，原来谁来一屋洗么两本事？ 一屋洗要什么了？ 他们叫一屋洗啊。 哦，一屋洗两本事呢？ 两屋本事，帮我们叫本事 啊。 哦，弄不懂是吧？ 我硬呀。 原来这样，要一屋洗么两本事？要有来汤包年纪啊。 哦，汤包年纪什么？ 伊拉一只汤包叫一斤的。 哦， 五只汤包叫七十斤。 那七手斤， 那应一直要七手的。要有来汤包年纪，要再来成就两克那么改刀。 哟， 改刀懂吗？ 改刀啥么？ 一天两。 我有点糊涂到头了。 要有来汤米两两碗那么到底哎？ 两两碗啥么的？两两碗。 四碗。 哎，怎么诈骗不还四碗，要还两两碗呢？ 白要两两碗，一还四碗，肯定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还四碗么？哪能会多心呢？ 原来这，原来我养张水上，原来汤米两两碗，还是蛮好听。 那还四碗好了。 原来我养张水上，原来汤米四碗。 哎呀，是一块四碗弄出来。 因为这个四的五十人，其他还四个。 哦哟，耳毛灵灵。 哎，耳毛灵灵的。 哎，这个海量嗓蛮好听。 原来这，要有来炒米粉，从油丝拉蘸。要再来听酒么两两卡。 哦。 要有来。要有嘞，要再来玉石上王大帝呀！要再来小龙门的两卡，要有来八股米两两卡么？终于死了浪尖。这个是缅甸当官。 哎呀，苏西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 哦，本地官子。 哎，招待周到。 哦 哟， 哦，是招待我的。哎，好了。 哦哟，杜老贵。 哎，还是呀。 这天人生发财发的。 哎，是个是个。 朋友不来的不？ 对对对。 这天忙吗？再吃了是不？ 哎，吃过 了。哦。 你吃过我来 着？哦。哎呀，哎呀。朋友不请过来的不？ 是个是个。 来，领台上请坐呢。 是啥个领台上请？侬找我把位。 那领侬到台子上请坐啊。 哎，好的，谁 来？哎，这台子出来。 好，不要紧，我 开往这八二狗排上来过的啊。 喂，侬也找我狗是吧？ 不是呢，告诉侬，一只狗扑上来过的。 哦， 先生，今朝一家来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出来啊？ 哎，你普通人我带的。 哦，现在哪随便，侬跟我来只圈子好的啊？ 哦哟，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侬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 啊？哎，好的，别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的？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我随便懂海量，海量， 我有罗里的。 啥人来着？ 小蔡来的。 我跟那我合作。 我有罗里的。 哦。 养水了两养什么两天都浪在。养牛四毛能当牛四要改人手。养在了通江三块街道，养了八宝了江道的，养在了从头干了火，养上通西风狗也在路外的么街道说来偷你了浪尖，哎呦我长嘞，养了对开路块头的一张， 哪里个路块头啊？ 哪里个路块头？ 对你手来谁能路块头了？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月正收的。 连对个大块头队长， 哎， 还有三国武林的， 哎， 还有张龙先生，后来廿家头队长， 算清爽， 哦，记得五方的， 要几块是廿家头只吃五分样的啊？ 十九家头没吃，一家头去碗白饭，小菜自家打来。 好，蛮好。 我有了后来， 哎， 连后来个小弟弟队长， 那个弄不好的， 哎，记得六百五十万啊？ 没个，有得加许多啊？ 伊拉十年没夫妻在等当夫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我有这个扬州面的亲身交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去炒浇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 先炒浇面个，后来牛肉面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炒的个。后来包三样一个，后来群加为一个，等个回答，三个咯，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啪啪， 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像木头捅出来的，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个外遇了， 哦，啥外遇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兄弟。啊，来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哎，先生请坐了。啊，先生吃什么？ 这个， 哎， 那 先生好久不来了。哎，好啊。 那 吃什么？ 那哪能声音响了？ 哎，我们精神好使这个样子的。先生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 哦，随便。好。呀，啥是我的？二是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想着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了。 吃不下不要紧啊，不吃了啊， 不吃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这会场。 喂， 没有事不要走下了。 三哥，喂，表姐侬稍微文明点好吧？ 粉身地嘛，宁波当官 啊，宁波外地。 哎，招待走到来两 个干净。这是你关系的哎，粉身。 我有王先生 还是啊？ 哎，就要怪你家没来了。 哎呀， 就像您身体好不啦？ 还好 啊。啊，您装低了。 对呀对呀。 修进卡一部。 那个对对。 我等卡了。 哎呀，你不是个连 的？不不不。 哎 呀， 哎 呀， 哎，我是个 的。今天哪不来不啦？ 今朝屋里向人谁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你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一湿，我怎哪能不来嘞？是啊。 没空呀。 我晓得个哦，到别地方去了，忘记啊。那里祝你啦，我每年是个想弄啦，我夜到做梦做着弄过， 搿辰光想着呢。 我真的我一眼良心都没个，搿眼的我还撑撑起，是不啦？ 我是弄财经是吧？搿用不着搿啥个撑撑起了噻。 是呀，三年都没来了。 那么要搞笑我 嘞？今天外公来不啦？ 再来个。 哦，搿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 哎。 搿么灯笼啥忘掉了？ 搿么在啥弄看？是空气比较啊， 哎，空气不灵，我顶怕就要去了。 哦，可是讨厌的，开开窗了。 哈，有数有数嘞。王先生， 哎， 那么今天我们来老酒曲吧。 那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根本我是吃牛的，我是吃羊的。 根本跟哪 子？有这么欢喜吃牛不吃羊？ 哎， 有这么吃羊不吃牛？ 哎， 有这么羊不吃牛还不吃不？ 哎，对对对，我欢喜吃呢，我从花雕了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花雕， 哎，好吧。 搿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天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搿大概进城上雕好在。 搿么随便你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搿么我等海亮了 去，侬等我再弄两只豆沙好了，好吧？ 豆沙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豆沙好没嘞？ 哎， 两只豆沙好，我去倒走嘞。 豆沙好，倒走啊？ 哎， 搿么搿样子，侬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嘛？ 要命了，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了，还有海王油脱了，油掉了。 好的，侬姐姐侬不要当帮子，随便欧亮养下去的，好吧？ 搿么随便你嘛，我去上吊。 哎，好的好的， 耶。来来啊，哎，西来是家的哟，上吊了，哎，又来把鸡巴多过一盆嘞，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庆红看似言语殿下佳女，请各位姐妹登堂。们胆小真邪恶，却不见秋香美若娟。世人一到江台边，千阴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便是何时好？秋香，我即刻上前将他顶啊！不，荆棘围路显轻狂，我还是要从容迎时，慢点点。走一步要找得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三分终日相对没无女，岂不要归房寂寞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我想最最好容颜，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真面。是我这一了，梦想最最。气势冰霜，冷言冷语多尖刻，夫唱无罪无 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娘，怪只怪老爱是对付夜光，而夫妻没多爹多，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羞涩情又吐不下。小溪有情啊人，月老祖母说愿上，下一今日做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鸯。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